脸上的皱纹。当你老了，眼眉低垂，灯火昏黄不定，风吹过来，你的消息，这就是我心里的歌。

总归是秋天，总归是秋天，春走了，夏也去，秋意浓，秋去冬来，美景不在，莫叫好春事匆匆。 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

烦恼